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近日大肆宣扬所谓北朝鲜绑架美国人论大造舆论时，10月8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距今12年前，美国籍大学生斯纳登到国外旅行高山地区的时候下落不明。当年有关国家向美国国务院及其家属正式通报他有可能在旅行中掉水而死亡。尽管如此，美国到现在大肆宣扬无中生有的所谓北朝鲜绑架美国人论，这只不过是一种阴谋而已。奥巴马集团因敌视朝鲜政策的总破产而日暮途穷，就策划把根本不存在的人权问题加以极大化，以图毁损我国的国际形象。我们规定美国的强词夺理是不值一提的骗局，并对此全面否认加以谴责。